第52集。 白思君皱了下眉，公司里老资历的编辑要数赵林了，他猜测。 赵姐。 弄。 梁如伸出食指晃了晃。 是主编。 这还真是活久见了。因为主编的工作通常是定题、终审等决策性的工作，一般不会亲自带作家。 所以大家都猜测齐老师今年会冲击星木甲。 他之前好像提名过一次。他写了这么些年，肯定很想得奖。 那当然了，毕竟是宏图培养的作家嘛，主编肯定也希望他得奖呀。 梁如又和白思君聊了些公司里的八卦，吐槽了些工作上的小事，然后看着时间和两人告辞了。白思君原本打算把梁如送到地铁站，但梁如非说不用，他也不好再坚持。梁如离开时，梅雨琛竟然破天荒地来到了玄关，梁如明显有些受宠若惊。 啊，梅老师不用送我了。 梅雨琛没什么表情地把手机递到梁如面前。 加个微信吧，我家白和你聊过什么，你好好给我说说。 无必当，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。 白思君现在不担心梅雨琛欺负梁如了，他几乎可以看到曾经的好姐妹一脸坦然地把她卖给梅雨琛的模样。然后等梅雨琛知道他对梁如撒的小谎后，这只梅大猫一定又会来欺压他。白思君认命地收回了思绪，和梅雨琛一起回到客厅。梅雨琛重新拿起笔记本电脑码字，而白思君犹豫了一下，问： 梅，你要参加吗？今年的星木奖。 星木奖没有设置参选门槛，所以一些名不见经传的作家也会拿着书来参选。这样的好处是偶尔可以发掘到黑马选手，但实际上，对已经有名气的作家而言，不是很友好。因为要是入了围，最后却败给了某个新人作家，面子上实在是不太好看。因此已经得过星木奖的作家，除非是对自己的作品有绝对的信心，一般不会再来参加了。白思君原本也没往这方面想，但是一听齐云要参加，他便不由自主地想到了主编曾对他说过的话。现在外面已经有传言说梅雨琛江郎才尽，要是梅雨琛能再次获得星木奖，白思君不想梅雨琛再背负更多的压力，但他内心还是经不住有些小小的期待。梅雨琛就像看透了他的心思一般，淡淡的笑了笑。 参加。 获得星木奖一定能冲上畅销榜第一，但冲上畅销榜第一却不一定能获得星木奖。白思君之前觉得梅雨琛的新作就算不出彩，凭借他之前的名气再加上好好营销，冲畅销榜第一应该也不是什么问题。但是现在目标陡然提高了不少，白思君心里顿时也没了底。梅雨琛倒是和之前一样没什么变化，仍像一台码字机器一样专心致志地码着字。白思君忧心忡忡，但又不想打扰他，所以只得一个劲儿地在一旁叹气。又一声叹息音落，敲击键盘的声音跟着停下。梅雨琛抬起头来看着他。 哎，你干嘛老是叹气？ 抱歉啊，我就是担心。你说主编会不会给我们使绊子？毕竟书稿最后都要经过他的手，万一他卡住上市时间，最后错过作品提交。 放心，只要他不知道我会参加评选，就没道理卡我。 白思君这才想到，除了他以外，没人知道梅雨琛也要参加这次星木奖。梅雨琛毕竟已经获得过星木奖，正常来说，不会再冒着打脸的风险去争这个奖。因此，其他参赛作家肯定不会把他当作竞争对手。只要跟星木奖没扯上关系，那梅雨琛的新书对宏图来说，就只剩下纯粹的利益关系。主编说已经放弃梅雨琛的新书，那不得不承认的是， 梅雨辰的新书仍然有很大的卖点，因为这是他获得星木奖之后推出的第一本书，也是他的书迷都在等候的一本书。为了挽回这两年梅雨辰脱稿所带来的损失，宏图肯定会尽快把这本书做出来卖钱，没道理会压着他的稿子。想到这儿，白思君暂且松了口气，但他又忍不住开始担心其他问题。 齐云的新书大纲我看过，故事也挺不错的，而且他上一本书《垃圾桶的秘密》也是在今年出版，所以他肯定会带着两本书参选。 白，到底是我参选还是你参选啊？你怎么比我还紧张？ 我不是担心你吗？ 别担心，我会尽全力。 看着梅雨琛的从容不迫的样子，白思君肩上压着的大山好似消失了一般，心里也跟着平静了下来。他发现梅雨琛就像是他的镇定剂，每次在他慌乱的时候都能让他感到安心。 我只写到150000字了，只差结尾，你帮我看看。 这么快？ 自从白思君看过那开头的70000字后，梅雨琛就总以还不是时候为由让白思君干等着。他等着等着也就习惯了，完全没意识到一个月的时间已经快要到头了。 前面的剧情也有修改，所以你最好从头开始看。 白思君深吸了一口气， 好。 在上一个版本当中，高一男生小俊和他的同学小乐是在食堂吃午饭的时候熟悉起来，而在现在这个版本当中，两人的相熟改为了一次有趣的班级活动。班主任让所有同学抽签配对，配好对的两人成为学习伙伴，等相处一周之后，两人要互相为对方写一封夸奖信，夸赞对方的优点。小俊和小乐抽到了一组，接下来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形影不离的好朋友。在这之后的剧情也有大大小小的改动，不过让白思君惊讶的是，这改过之后的版本剧情读起来也非常流畅，丝毫看不到之前版本的影子。这次梅雨琛没有乱打标点符号，白思君读起来顺畅了许多，但是他也刻意放缓了阅读速度，看得非常仔细。从沙发看到餐桌，从餐桌看到卧室，直到指针指向夜里1点时，白思君这才意犹未尽地放下手中的电脑。此时身旁的梅雨琛已经睡着，难得没有在睡觉前对他动手动脚。白思君放电脑的动作吵醒了梅雨琛，他蹭起来揉了揉眼睛。 啊，怎么样，白？ 白思君皱着眉沉默了一下，接着缓缓开口： 中奖有希望。 那就好。 梅雨琛一脸倦意地笑了笑，接着揽住白思君的腰，无声地催促他赶紧睡觉。白思君抓住梅雨琛的胳膊，没让他往后倒回床上。 不过还是有点问题，为什么后面节奏这么快？ 嗯？ 梅雨琛坐着身子，一只手撑在床上，懒洋洋的。 情节的确环环相扣，引人入胜，就是为什么看到后面我感觉在看大纲文，每个过渡场景两三句话就写完了。你在敷衍谁啊？ 梅雨琛脸上的睡意渐渐消失，他垂着眼眸没有接话。白思君放软语气： 梅，这本书真的很精彩，你好好写，不要功亏一篑好吗？ 还不都怪你。 我？ 你明知道我想要什么，我写这么快都是因为谁啊？ 白思君顿时傻在原地，他没想到他竟然成了梅雨琛写作路上的绊脚石。这本书看到这里，冲奖不是有希望，而是非常有希望。白思君知道梅雨琛的写作套路，所以在看的时候没有放过任何一个细节，因为这些细节很有可能都是结尾的伏笔。故事因一个高三学长的自杀而起，但是看到最后，更大的谜团浮现出来。 那就是男同学小乐到底是谁，以及他和主人公小俊的感情会如何发展。